据说有一种解压的小方式，就是看水里的鱼儿如何的游来游去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鱼其实要比人活得潇洒。 振作一下，七八九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在一起游来游去，能不能让你清醒，爱是快乐的事情，